锁，疏远争吵，不会忘。思念是心若伤，思念是月苍凉。我又想沧海而来没人伤，故人不及徒留一抹香。思念人是心 萧亚轩，全身上下只要跟他接触过的东西呢，就会很时尚。绝对不要敷衍萧亚轩，因为他有可能比你懂得还要多。来听到的歌是萧亚轩的《爱情美》。 你不断给我迂回，很想我变成最后一朵蔷薇。你爱我这个人，还是爱上爱情美？不断给我泪水，就像涨了不肯退的潮水。谁在爱一个人，总会吃一样的亏。我在等着谁，等到崩溃，却等到另一个你给我安慰。你心碎了没？想休息了没？镜子有两面，所以你用情太累，不用情浪费，让你等待，好像看着我心碎了没？又睡了没？闭上眼睡，谁都赢我爱你太累， 机会，遗憾眨一眼就变成完美。我是付出感情，不想接受感情麻醉。我最疼真心，笨到崩溃，却等到另一个你给我安慰。你心思真美，想身上真美，镜子有笑脸，所以你用情太累，伤得用情狼狈。让你等待，好像看着我，心思真美，想你要睡真美，一起你先睡，都因我。爱得太累，胜过爱人狼狈，爱情难道真有那样 爱你也没那么纯粹。爱得太深的我在他的面前要多卑微，该感谢你还是感谢爱情将我包围。 该问问你，你 心思真美，想休息真美，镜子有笑脸，所以你用情太累，不用情浪费，让你等待好像看着我。心思真美，想要睡真美，一起你谁睡得赢我。爱得太美，我爱人浪费，爱情难道真有那样美？ Yeah, 因为与你相逢，与你相逢， 歌足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素丸网址。 活动详情：三和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要装修想靠谱，还想要大礼， 美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木器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装修好选择， 北京美德你， 燕林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德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等着过去与未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散发，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你笑我笨，我承认最爱我没天分，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可是我不像别的男人那么聪明沉稳，但你应该明白我的真心有几分，请别再隐藏你的渴望和地球坚强，有人整夜不休默默陪在你身旁，不论走到什么地方，生活大和小，有个人愿意为你分担，让我陪你唱，让我给你幸福，让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一个爱的国度，让我陪你吃苦，让我给你幸福，让我的爱变成你的全部。你笑我笨，我承认不懂取悦女人， 但是我会小心翼翼珍惜你的青春。虽然追求你的那些男人个个老练深沉，但我追求你的决心不会消极。 这首歌《你快乐吗》是华语天后蔡依林的第二张专辑 Don't Stop 的第二首歌，由胡如虹作词，涂慧源作曲。 Don't Stop 当时呢在台湾卖到了45万张，让蔡依林也是名声大噪，成为了当仁不让的少男杀手。 谁都没权利要求你离开他，即使他总让你伤心牵挂，我只能在你身边听你说说话，听你说着他泪如雨下，跟自己挣扎。其实很多人都爱得很傻，天真的时辰相爱承诺的话，问自己快乐吗？只是因为爱他，直到黯然心碎，才知心乱如麻。我想这就是所谓爱的代价，没有人多潇洒，爱好像燃烧的火。在世界生活，我想这就是所谓爱的代价，你不必逼自己离开他，也许 沙出自了专辑与爱情无关，但是尤氏情歌怎么能够不谈情呢？说是无关乎爱情，但是呢要拼了命才能够逃离的就是所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花沙呢，就是原汁原味的一个尤氏情歌。 记忆里的湖泊色仲夏，藏着你我多少年华，曾在屋顶写下的誓言，被风一吹就落下。那些不分场合的情话，拥抱之后生根发芽，不舍以为能到达，人在世才害怕。一生人情反复纠缠的牵挂，空荡的心需要解答。随风起舞的残花，不停追逐的黄沙，多大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近在咫尺的天涯，在你的脚下，沙守着花花开的潇洒。也不分场合的情话，拥抱之后生根发芽，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困在悬崖才害怕。牵挂空荡的心需要解答，随风起舞的散花，不停追逐的黄沙，多大代价

讨厌面的我所知折磨， 叽叽叽折磨着，叽折磨着，叽折磨着，叽折磨，叽折磨，叽折磨。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一首牛奶咖啡的我不是 rock and roll 过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刘惜君演唱的线。 每一次重叠的视线，串起了时间预留的线，被看穿的体贴会默默纪念，无心的躲避当作起点。每一次重逢的瞬间，串起了缘分预留的线，穿梭于手指间，幻化成纪念，变成只有你在才有的画面。因为遇见你， 在成名以后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不断的积蓄养分，凭借着天赋、灵感以及进取认真的态度赢得了歌迷的喜爱。他是一个影响着香港乐坛风格的歌手，来听到的是我的开始在这里。 你乘着喷射机离去，我还在家里呼吸，不可思议你想你的爱 go lucky 来在我这里，他要吃也要你， 里，听我故事不给结局，毫无道理。相信你，只有你，让这个故事继续。在你消失第一天，你一次本设计离去，我还在家里呼吸，不可思议。爱像你的爱 go lucky， 来在我这里，他要吃也要你，我和他一起等你，我爱你。我想你，我的开始在这里，给我故事不给结局，毫无道理。相信你，只有你，让这个故事继续，在你消失第一天每一次。不可以去删改我的心，我能去也能离，一辈子都给你。我爱你，我想你，我的开始在这里，给我故事不给结局，毫无道理。相信你，只有你，让这个故事继续，在你消失第一天每一次。我爱你，我想你，我的开始在这里，给我故事不给结局，毫无道理。相信你，只有你，让这个故事继续，在你消失第一天每一次。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三和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即日起至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十克送一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和珠宝城。 要装修想靠谱，还想要大礼， 美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木器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 装修好选择，北京美德你， 雁林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德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挣脱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选项，森林音响。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连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只有这样有感觉， 无暇无暇无暇， 下都是我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但这情缘消失也变得浪漫，一粒鲜花都能笑到流汗。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会小小有翅膀停不下来，我就来恋爱。 Say why you talking on that tongue? Why you dream about love, huh? Why can't just let it go? Just don't say no, baby, dreaming that mama. So you must be dreaming. If you don't be so running, so you better stop dreaming. But I'm telling you, don't be so gay. Start driving around, but here we go. You be like this, this is the truth. I say I don't know,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but you can still be my boo. It's just like something about you makes me feel all so good. So just don't go back to be there when it's happening. 2024年2月24号呢，在品冠歌手二返场的时候呢，温暖的男声直唱了人心，再次成为了当晚的一个催泪治愈的情歌。虽然没有令人震撼的高音，但是呢，品冠温暖的声音让人感受到了坚定而沉静的一个守候和保护。接下来听到《疼你的责任》。 你任性时说的一些话，你知道那有多伤人吗？但我顶多只记个三分钟吧，最后依然体贴地送你回家。有时想如果我不是一只狼，你也许会懂得学着体谅，但是我完全无法硬着心肠做得让你有一点难过失望。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

MX 电影。 Signor Pretore, io vedo questo.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香薰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忽醒忽睡，我又挣扎了一夜。窗外透进几丝光线，空荡的房间留着你的照片，幸福的感觉索然无味。无心唱歌，却又拨动琴弦，所有的事留给明天。感情的善变挖空心事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陷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对不住，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陷在爱里面。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 锁定在 FM 103.3，品味033，刘 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马上听到一个来自华语歌手罗志祥加盟索尼音乐娱乐之后呢，有一张唱作专辑叫做《狮子吼》。其实这张专辑跟罗志祥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罗志祥是狮子座的。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爱骗我》。 如果今天不让我们相遇在沙发，因为突然的我心却是感动，因为你告诉我，不你就不是我。你的画面不断的上我的身上，让我无法再次拥抱你入我怀中。我不是想放纵，我的自尊也失踪。你的我，再说你有多爱我，不要再言不由衷。我知道你的，不要再用来骗我。欺骗我的错，但天知道这不是我的心在颤抖，盲目的爱的最后终将自作自受。No， 我不知幻想的秘密来自又一个，你的夜晚的美丽也不只属于我，爱的我不琢磨，我的伤口也斑驳。No， 再说你有多爱我，不要再言不由衷。别记得你的，不要再用爱骗我。真错就错，而不是一生折磨抱着我，想的却不是我。别再用余温变成反复，还不如拥有各自天空。算了吧，就让我走，我现在为了你害怕寂寞。I let you go. You was half the lie. Why? You was make me cry. Why? I wanna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Bye bye bye. Goodbye. Why? Why? Why? Why? Why? Why? Why? Okay， 当校园民谣只是零散于昨日的风中，就像是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某些人的记忆当中，很多人的心里面永远都珍藏着老狼那个沙哑又真诚的声音。情人节让我们遭遇爱情的那一刻，我们曾经幸福的不知所措，在我们遭遇告别的时候呢，我们也悲伤的在劫难逃。情人节，一起来听吧。 你就靠在地铁的站台，这么望着我，突然发现心中翻动一团未曾熄灭的火。很多朋友早已经走出我的生活，我所有的梦却只有你全都看过。记得我们分手那天，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今

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三天两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了。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万个的快乐，把它变得美美很热火。要你想要你的，我身体都还没热，也还够着喝够了再说。好多人听着，但是都在夜里了。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快就要这么坏，这世界太厉害。你带上回家，只要你喜欢，不用说拜拜。首歌都一样，酒精也该沸腾燃烧吧。把音乐拆毁着，我还没想到对策，把它变得美美，累不累？好多人听着，开始都在夜雨来。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坏成了这么坏，这世界太厉害。你带上回家，只要你喜欢，不用说拜拜。不用说拜拜，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 心碎的歌曲，破天荒的动员了北京管弦乐队，进驻了北京最大的录音室，和那英一起同步录音。接下来一起来听到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微凉的晚秋随着落叶擦肩而过，多少年日升月没，转身见过冰冷的雨滴。